硕熙，新华保险，怪人生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公元675年，李治产生了让武则天摄政的念头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太子李弘死了。时间公元675年4月25日，地点合璧宫，死因不明。在《旧唐书》说，李弘在合璧宫是病逝，享年23岁。在《新唐书》中明确指出，武则天杀太子李弘。司马光编撰的《资治通鉴》写道，太子李弘逝世，当时的人们都怀疑是武则天将他毒死。究竟李弘是何种死因，这永远是一个谜。或许是自然病死，或许是遭遇下毒，总之这个仁慈忠孝的太子就这样死于合璧宫，享年只有23岁。《资治通鉴》里有一段记述耐人寻味，5月5日，李治下诏，朕正要传位给太子，太子竟一病不起，现在理应贯彻朕之前的旨意，为太子加授尊贵的称号，称孝敬皇帝。如果这段记载是真的，那么表明李治在让武则天摄政未遂后，曾经想过将皇位传给李治，自己做太上皇，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李弘一病不起。这是巧合，还是另有蹊跷？或许只有李治、武则天、李弘他们一家三口知道，或许连天和地都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或许有人会问，身为母亲的武则天真的忍心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哈，你想想， 放在武则天的身上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只要想想武则天曾经在家中遭受到的冷遇，在贞观年间长达12年的后宫折磨，在感业寺长达1年的辗转反侧，在永徽年间长达数年的忍辱负重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心思缜密的女人，她的心早就被岁月磨砺的百炼成钢了。物极必反，柔能克刚。当武则天经过李世民、李治两任皇帝的锤炼之后，她的内心深处已经没有柔了，只剩下刚了。内心再也没有温柔的女人，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。所以说，轻易别惹女人呢。回过头来接着说李弘，由于太子李弘一病不起，他错过了继位的机会，不过他还是当上了皇帝。父亲李治没有追认他为某某太子，而是直接追认他为孝敬皇帝。追认太子为皇帝，先河由李治而开。在李隆基时代，有一位亲王也被追赠为皇帝，叫让皇帝。这位亲王就是李隆基的大哥，李达的嫡长子李承器。或许李隆基的追赠手法正是仿效爷爷李治。在孝敬皇帝李弘身后，李治将他葬于沟氏县景山的宫陵，标准跟帝王一样。李治亲自写了一篇瑞德记，又亲手写到石碑上，然后将这块石碑矗立在宫陵一侧。遗憾的是，宫陵是一个豆腐渣工程，原本李治为宫陵设计的规模很大，造价也很高，征用了大量民工进行劳役，而民工的劳动强度非常大，久而久之，民工们的忍耐到了极点，最后他们将砖瓦向监工官员扔去，发泄内心不满，然后一窝蜂地散去，不干了。没有办法，宫陵只能草草收场，恰好对应了李弘草草收场的人生。在李弘身上，他一度真的被当作皇帝供奉着，弟弟李显复位之后，将他的牌位放进太庙，并奉上一个庙号义宗。义宗的庙号没有维持多长时间，在李隆基时代庙号就被取消了，而称他为孝敬皇帝。如果李弘地下有知，他一定会感慨，物理的梦想不是归宿，过继来的儿子不是儿子。自己本来在太庙找到了位置，最终还是被迁了出来，理由是他没有真正登基。将李弘从太庙迁出来的李隆基便是他名义上的儿子。由于他没有儿子，李治就为他过继了一个儿子，这个人就是李隆基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常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忠废了，李弘死了，太子的接力棒传到了李治与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手里。对于李贤，李治同样喜欢。在李贤小的时候，李治很愿意拿李贤的事迹在大臣们面前显摆。在闲聊中，李治跟司空李绩说， 李贤这孩子已读得尚书、礼记、论语，一次朗诵古诗赋10余篇，只要略加提点，便过目不忘。 朕曾让他读《论语》，读到闲钱易色时，他连读了好几遍。朕问他为什么，他说生性喜欢这句话。哈哈，由此可见，这孩子速成聪明，出自天性。 所说的闲闲易色，就是遇到比自己贤明的人，则毕恭毕敬。第一个贤为动词，第二个贤为名词。李贤读懂闲闲易色时，不过是个六七岁的儿童。无疑，李贤也是一个神童。不过在太子李弘健在的时候，李贤并没有多少表现的机会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亲王。太子李弘去世之后，李贤的机会便来了。在李弘去世一个月后，李贤被立为太子，这是李治立的第三位太子了，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之后李治诏令李贤监国，据史料记载，在李贤受命监国这段时间，处事公正严明，受到一致好评。一年以后，因为监国期间表现得体，李治亲自手写诏令，对李贤表示赞赏，顺便赠送500匹绸缎以资奖励。500匹绸缎看起来不少了，不过跟李弘当年受赠的30000匹相比，还显得有点少。不过别着急，毕竟李贤才刚刚上路啊。不久，李贤就将自己的受赠记录与李弘扯平了，而且他的书比李弘的水平更高。如果说李弘当年编的是儿童读物，那么李贤编的便是传世经典。李贤集合张大安、刘讷言等人注释了一本书，这本书便是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在今天流传于世的《后汉书》里，依然有李贤的注释。凭借注释的《后汉书》，李贤受赠30000匹绸缎。同时，李治将李贤注释版的《后汉书》藏于密阁，待遇与当年李太主编的《扩地志》是一样的。如果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那么李贤或许按部就班地成为唐朝第四任皇帝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出现了，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李贤的命运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改变李贤命运的人叫明崇俨，这是一个自称能召唤鬼神的人。明崇俨本是洛州偃师人，小时候他的父亲明克出任安喜县令，明崇俨跟着父亲来到了安喜。在安喜，明崇俨遇到了一位奇人，奇人是他父亲属下的一个小吏，自称能够召唤鬼神。明崇俨与奇人很聊得来，后来就学会了奇人所有的本事。公元668年前后，明崇俨出任黄安县丞。当上县丞的他还不安分，经常吹嘘自己有神奇本领。后来李治辗转听说了明崇俨这个人，已经召见，很是喜欢，便把明崇俨擢升为济王府文学。明崇俨在李治面前的表现就此展开。为了检验明崇俨的功力，李治在洞窟里安排了几个工人在里面奏乐，然后召来明崇俨说道：洞窟里居然有乐声，象征着什么呢？ 你帮我停止吧。 明崇俨并不知道洞窟里的真实情况，他也不问，只是取下两片桃木，桃木上画了两道符，然后挂在了洞窟外面。桃符挂上不久，洞窟里的乐曲突然停了。不一会儿，工人惊慌失措的从洞窟里跑了出来。李志赶紧问， 怎么了？里面出了什么事？ 工人们回答，刚才出现了一条怪龙，冲我们张牙舞爪，太吓人了。李志回头看了看明崇俨，明崇俨一脸的高深莫测。嗯？李志半信半疑，却找不出其中的破绽。天气进入盛夏了，李志又给明崇俨出了一道难题。 现在天气太热，我想要点雪。 李志说完不久，明崇俨端着雪进来了。哪来的？明崇俨郑重地说道， 我刚从阴山运来的。 阴山运雪事件之后，李志又给明崇俨出了一道难题。 我现在想吃西瓜。 李志想吃西瓜的时间是农历四月，那时候西瓜还没到季节呢。唐朝那个时候也没有塑料大棚，想吃西瓜，这个季节是不可能的。明崇俨倒是一如既往的坦然，他伸出手跟李志要了100个钱，转身出去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明崇俨竟然抱着西瓜进来了。 哪儿来的？ 是从沟市一位老人的花圃里挖来的。沟市位于今天河南境内，从长安到沟市还有一段距离呢，除非能够时空穿越，否则根本无法往返的那么快。李志还是有些不太相信，命人把沟市老人召到了长安。李志和颜悦色地问道， 最近你家里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？ 老人想了一下回答说， 有啊，我家窖藏的一个西瓜没了，里面却多了100个钱。 李志这下可服了，彻底服了。莫非明崇俨真能召唤鬼神？你信吗？其实一切只是魔术罢了，就是戏法。他跟魔术大师刘谦是一样的，都是骗人的。同样，明崇俨也是骗人的。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在他的身边隐藏着很多的托，一切就这么简单。然而那时候的李志看不透这些，他打心眼里相信明崇俨有法术。与李志一样，武则天也相信明崇俨有法术。行啊，这就足够了。在武则天和李治的信赖之下，明崇俨升迁到正见大夫，从此之后经常向李治和武则天觐见。与别人不同的是，别人觐见以圣人言论为自己的依据，而他动辄搬出鬼神。即便这样，武则天和李治也对他恩宠有加，深信不疑。明崇俨得宠后不久，他对武则天说了一番话，这番话让武则天陷入沉思之中。明崇俨对武则天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， 从面相来看，太子承担不了大业，